北京时间7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 我是主持人景然。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： 眼下记者在我区的物美大卖场、乐购超市、稻香村门店等处看到，各种包装、各类品牌的元宵、汤圆等佳节食品迎来了销售的高峰期。据了解，稻香村各门店过了小年就开始售卖元宵了。元宵粉是传统的石磨碾制工艺，馅料有精致黑芝麻、桂花山楂、传统五仁和奶油可可四种经典口味。 春节过后，记者走访时发现，大兴区的党员干部已经开始收心聚力加油干，为新一年的工作开好头、起好步。穿戴整齐的工作人员，整洁明亮的办事大厅，正常运行的自主设备。上午9点不到，国地税联合服务大厅就已经做好了开门迎客的准备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为了提供更快捷更周到的服务，国税局窗口全都开放，所有工作人员提前5分钟到岗，并做好开工前准备工作。 记者日前了解到，经过多年来的试验种植，李贤镇田园新盛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出水培韭菜，头茬韭菜2000公斤已成熟，陆续进入市场。这种韭菜在水中生长，种植全过程不使用农药，不仅可解决病虫害难题，还赢得了市场的认可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本台消息，记者在我区的物美大卖场、乐购超市、稻香村门店等处看到，各种包装、各类品牌的元宵、汤圆等佳节食品迎来了销售的高峰期。我要20个元宵，今年的元宵都是什么馅儿的呢？中午11点半，稻香村兴正街店进口处，居民们正排着队买元宵。兴正街店负责人孙海英告诉记者，其实老百姓还是更偏爱咱们这个老字号的。这不，今天早上8点半营业，截止到11点，就已经销售了整整30箱900斤的元宵了。最近基地给我们各门店每天的配送量是50箱到80箱。到目前看来，正月15前我们店的销量要突破10000斤了。 据了解，稻香村各门店过了小年就已经开始售卖元宵了。元宵粉是传统的石磨碾制工艺，馅料有精致黑芝麻、桂花山楂、传统五仁和奶油可可四种经典口味。今年的价位是每个元宵1.3元，有礼盒和纸袋2种包装。孙海英表示，这元宵啊，它吃起来更有嚼劲儿，很多上岁数的人都好这一口。越到正月15，来店里买元宵的居民越多，每个门店都是供不应求，好多居民都是从其他店买不到赶过来的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不早点过来排队，当天就基本买不到了。据了解，为了满足各类居民的口味需求，北京稻香村大兴各店还在元宵节期间供应了桂花山楂、玫瑰豆沙、浓香花生等7种速冻糖圆，其中七打乳酪、黄米红糖核桃是今年的新增口味。孙海英介绍，新增品种也是为了迎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，这两天也有不少年轻人奔着这个乳酪味来的。 记者注意到，今年京东网上已有稻香村元宵在销售了。采访中得知，不少顾客选择网购稻香村元宵。我在网上订了几盒，老家的爸妈只要到时一收货，也能尝到北京稻香村的元宵了。 上班没时间去门店买啊，这网上买元宵还能快递到家，方便。面对着网购元宵方式的兴起，孙海英表示，他并不担心门店的销量问题。其实居民们更愿意来门店购买元宵，主要还是对老字号的认可。再有，元宵的保质期只有3天，门店配送销售的都是当天的鲜品，质量是可以让老百姓放心的。另外，稻香村市场部负责人提示消费者，北京稻香村的元宵产品只在门店销售，是不进卖场和超市的。居民购买时还请认清三合防伪标志及北京字样。 本台消息，正月15这天，魏善庄镇东南研法村将举办高跷表演。今年正月初6，东南研法村举办了一场高跷会，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节日期间的文化盛宴。现在，为了满足更多群众的观看需求，在2月11号下午2点，东南研法高跷会将在本村进行表演，演出时间大约3个小时。高跷是一种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，因为表演时双脚踩踏木橇而得名。据了解，在2016年5月20号，高跷经国务院批准，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。目前为止，东南研法高跷会共有成员60人，他们大多是大兴本地人，由于热爱高跷这门传统艺术而走到一起。高跷又分为2种，文跷和武跷。来到现场，大家可以看到演员表演舞剑、劈叉、跳凳、过桌子、扭秧歌等精彩节目。 本台消息，春节过后，记者走访时发现，大兴区的党员干部已经开始收心聚力加油干，为新一年的工作开好头、起好步。穿戴整齐的工作人员，整洁明亮的办事大厅，正常运行的自助设备。上午9点不到，国地税联合服务大厅就已经做好了开门迎客的准备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为了提供更快捷、更周到的服务，国税局窗口全都开放，所有工作人员提前5分钟到岗，并做好开工前准备工作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因为我区生产型企业比较多，所以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节前的最后一天和节后的第一天来办事的人都不会太多。 请您在最下面一栏签字，还有这一张也需要签字。在开发区行政服务大厅的公共服务厅内，李女士一家五口正坐在防土局的业务窗口，按照窗口工作人员的提示，在相关资料上签字，办理房屋过户业务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选择在节后首个工作日办理房屋过户业务是绝对的明智之举，因为在这一天，他们真正享受到了无需排队、快速办理的特别待遇。房土局咨询窗口工作人员介绍，平常每个工作日早上，大厅外都排满了人，每天60个号早早的就全部发完。由于是节后第一天上班，平时每日一发必空的等候号不再是抢手货，早上在门口排队等候的人不过6、7个，持续到下午下班时，全天防土局柜台办理业务量也仅有往常的一半。 一大早，农业普查员就来到了李贤镇黎明村，开展新年的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工作。您家里几口人？种了几亩地？主要种植什么作物？农业普查是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农业普查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登记录入内容涉及到农户共12大项、622小项。自启动入户登记工作以来，我区全体普查员总是不厌其烦、耐心细致地逐项询问登记，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。春节假期一结束，广大干部群众迅速从过年模式切换到工作状态，收心聚力，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加快推进农业普查工作进度。 本台消息，记者日前了解到，经过多年来的试验种植，李贤镇田园新盛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出水培韭菜，头茬韭菜2000公斤已成熟，陆续进入市场。这种韭菜在水中生长，种植全过程不使用农药，不仅可以解决病虫害难题，还赢得了市场的认可。记者在水培韭菜联动温室里观察到， 韭菜不再像传统种植模式一样种植在地面土壤中，而是放置于种植床上的一个个托盘内。成片的韭菜细嫩旺盛，托盘下的韭菜根浸泡在清澈的液体中。技术员告诉记者，这不是普通的水，托盘内放置的是为培育韭菜调配的营养液，经过循环池用水泵输送到各个托盘，供韭菜吸收营养，可以达到节水节肥的效果。 韭菜生长在营养液中，如何确保正常生长并且不感染病虫害？技术员告诉记者，从2012年起，公司采用北京农林科学院的水培韭菜技术开始试验种植韭菜。土壤栽培韭菜的一大难题是常遭遇驱虫病虫害，侵害韭菜的根部。很多农民为了治理病虫害，采用化学农药的方式，容易产生农药残留。技术员介绍说，水培韭菜在技术上解决了韭菜病虫害防治问题。水培方式生产成本较高，解决病虫害问题之外，现在已经从试验阶段走向市场销售阶段。据了解，田园新胜农业基地培育的四亩水培韭菜一年可以收获6到7茬，总产量约1.5万公斤，每公斤售价达30元，年产值可达50万元。公司还为水培韭菜打上了安心韭菜的生态品牌，头茬水培韭菜一上市就被订购一空，售价是传统土培韭菜的3倍左右。 本台消息，天一黑下来，大兴区西宁街附近的居民出了小区就开始犯愁，路灯罢工2个多月了，出了门就两眼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据居民反映，近日夜间晚归或出行，只能依赖附近的广告灯牌勉强照明前行。日前，记者从大兴区市政市容委员会了解到，路灯不亮是灯下线缆损坏造成的，目前正在抓紧维修。张女士是大兴区西宁街附近的居民，据她介绍，西宁街的路灯罢工已经有2个多月了，老人和小孩稍晚一些就不敢出门，对在主路上行驶的车辆也是安全隐患。记者随后来到现场，西宁街位于西红门地铁站北侧，到金梁路大约有700米的距离，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，主路路边双向共有30多盏路灯。附近商户告诉记者，到了晚间，西红门十字路口其他3个方向都有路灯照明，只有北侧的西宁街一片漆黑。前些日子赶上雾霾天，天黑的时候，我从金梁路拐到西宁街，本身这段路没路灯就看不见道，再加上雾霾，简直让人迈不开步。 刚出小区门的李先生一听记者问路灯的事儿，便叹起了气，这灯打从去年年底就出了问题，可谁料到过年时这条街道也是漆黑一片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大兴区市政市容委员会夜景照明中心，工作人员说，照明中心早在先前就收到过市民来电反映此事，已经派专人到现场查看过情况，灯下电缆损坏影响了整条街的照明，现阶段我们已经在做修复前期的准备工作，会尽快对电缆进行修复，不会让路灯成为摆设。记者问及恢复照明的时间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无法预测，毕竟修复电缆是个大工程，涉及的问题很多，所以什么时候修好不一定，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，肯定不能一直让老百姓摸黑走夜路。 本台消息，扎花灯迎佳节，年味浓。2月9号，北桑村镇8园子村纷纷挂起了灯笼，迎接元宵节的到来。600多盏花灯扮亮了村庄，让村民们体验也感受到了浓浓的过年气氛和传统的民俗文化。一进8园子村，记者就看到了一条200多米长的灯展区，彩灯棚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传统花灯，花灯下左侧是满族历史和民族风情介绍，右侧是水墨丹青和古代传奇，在镶黄旗和五彩灯笼的映衬下，既显得有文化内涵，又有民族特色和喜庆氛围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从2007年至今，八园子过年办灯展的习俗一直延续了10年，

浪里分不清欢笑。